光，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。习惯了独，猜不出和谐双人舞。你想要偷袭，他开始追逐，他不住意志，你开始怕输。用情越刻骨，越想再迷途。爱上不轻易赐给幸福，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。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耽搁美丽朝和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之上，荒烟奔放，不甘丧丧，只问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。 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，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， 董酒一二五。